我手三尺时等你入红尘，轮回一瞬间还能记得，记得曾经的我们，为爱守护一生，你上映去作陪爱相随，痴心数年轮回化为守着为了的阴沉，只能许诺这三生，相拥相拥相依偎，换取今生。我放下，我还是你的他，只是转身变换了模样。你捂住我胸口，感受我心跳。幻化为一个相思的一人，守在围城，守着为了的阴沉，只能许诺这三生，相拥相拥相依偎，换取今生。我慌张，我还